换装备。何安一时间有点呆住。从规则上来讲，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哪怕是在职业联赛里，只要是角色带在包裹里的装备，那都随时可以更换。如此因地制宜的使用装备，看起来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包裹里装了太多装备的话，角色负重会上升，角色的移动、跳跃等能力肯定都会被削弱。放在网游里，这点削弱也没什么，但在职业比赛里，这样的此消彼长很可能成为致命的差距。所以带装备更换使用可以，但必须要节制，不能反倒让带了太多装备的负重给拖累了。通常来说，首选是在饰品上做些文章，因为饰品的重量是非常低的，多带几个影响也不大。而现在的君莫笑呢？何安这一眼扫上去，从头到脚都已经和他印象里的君莫笑完全不一样了。帽子、护肩、衣服、裤子、腰带、鞋，哪还有一件看着顺眼的？通通是换了个遍呢。这样彻头彻尾的换装打法，在今时今日的荣耀圈中早就看不到。也就是在早期，玩家还在摸索更多荣耀对战打法的时候，有可能采用这么奔放豪迈的战术。这一定是野球吧？何安目瞪口呆地看着装备全换了的君莫笑，他觉得只有叶秋这种从远古一直活下来的大神才有可能想得出用这样的打法，这很过时啊。但是这过时的打法有显露出什么不适用的地方吗？没有，完全没有。君莫笑已经先后解决了无极战队两个角色，在和何安的人去野对决中也是占据着主动，而这一直是在他受到负重影响的情况下做到的。既然负重没有对他造成什么致命影响，那这样的打法当然也就变得没什么不可取的地方。君莫笑眼下的装备又都是些什么呢？何安的鼠标也是飞快地移动着。帽子，不用点击看了，指着尖尖高高天蓝色的造型，这是大巫师帽吧。上身似乎也不用点击看了，云流斗袍通常是气功师所选用的装备。裤子、腰带、护肩、鞋，再到披风、项链、徽章等等，有些何安一眼就看出来了，有些还需要鼠标移上去确认观察一下。但事实上，在看到自己能认出的几件装备后，何安心中就已经有了结论了。其他装备他不用看，都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装备了。君莫笑眼下这一身，通通都是自动回复法力、延续角色续航能力的装备，尤其那几件何安一眼就认出来的，那全是网游圈里的名牌装备。毕竟续航能力其实在 PVE 这类历时较长的战斗中才更为看重。 PVP 的话，说实话很少出现法力不够的残局，无论哪个职业，一管法力杀死一个玩家角色，那都是特别特别绰绰有余的事儿。而现在这些 PVP 中并不太会被采用的装备却全部集中到了君莫笑的身上，正因为他这个角色目前正在面临着法力不足的尴尬。这家伙早有准备啊。何安意识到了，因为参赛的角色是在提交到参赛名单之前就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的，这些装备不可能是君莫笑发现他需要打一挑三时才临时备置，这是从单人赛开始时君莫笑就已经带在身上的，而且一直到团队赛，这些装备也会依旧在他的包裹中。可是现在还会有团队赛吗？君莫笑的法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此时的他倒是一点也不着急了。 何安的人去也没有上前攻击，他也就悠哉悠哉在那边晃悠着。不能这样空耗时间呢。何安醒悟过来，即便是有了一身的恢复法力装备，但只要是在一场正常节奏的对决中，法力消耗的程度也肯定是快过这些自动恢复的。现在自己应该加紧施压，让居木孝的法力保持随时中断的状况。不保证这样的优势，他有什么手段可以战胜这个对手？想到这儿的何安哪里还敢丝毫怠慢，人去也连忙冲上抢攻。波动剑、波动阵之类的，这次不是故意展示自己的法力有多充足了，是真想赶紧把君莫笑的情况给限制住。现在的君莫笑没有刚才强，何安如此告诉自己，因为眼下君莫笑的这一身装备只追求法力恢复，连紫装都有，相比之前的银城搭配的一身装备，属性肯定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然而很快何安就已经悲哀地发现，即便是这样，他也依然拿君莫笑没办法。君莫笑的属性是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但是君莫笑操作者的水平比他何安高出了更不知多少个档次。何安以为君莫笑会利用这一身恢复一些法力，然后再换回原来的强力装备进行攻击，哪知道君莫笑穿着这一身回蓝装就主动朝他攻击过来了。只不过这次攻势并不如之前那么猛烈，看起来就是随手的招架敲打。何安没有被打得多狼狈，两人看起来是在势均力敌的对攻中。可是这对攻过程中，何安眼瞅着对方的法力不降反升，心都在滴血。这样下去可就完了呀，自己这一输，无极战队还有无极战队所有选手的前途一下子就都飘渺起来。不能输啊。何安燃烧斗志，爆发手速，瞅准机会硬吃伤害，一个三叠浪的技巧接连三记波动剑推向了君莫笑。君莫笑也不含糊，抬枪就射，枪响声中角色急退，竟然是在用飞枪的技巧在逃离。何安气势磅礴掀起的一波爆发才刚开了个头，就以对手逃离告终。君莫笑又是飞枪，又是影分身术，又是机械旋翼，逃跑的熟练度丝毫不在他的连招之下。何安真是有点欲哭无泪了，那燃烧起的斗志一下子就全换算掉了，他已经不知道该拿着对手怎么办了。虽然他明确知道他是必须要粘着君莫笑的，可是君莫笑随随便便就这样逃了个干净，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想粘住君莫笑就和被君莫笑粘住时想脱身一样难。被君莫笑粘住时脱身有多难，上一回合时何安就领教过了，而今天术士选手和气功师选手也可以再明确地给大家解答一番。何安这边焦头烂额，观众那边更是炸开了锅。君莫笑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换的装备，换一件他们看一件，单就换装之快就已经可以让人意识到这人的操作有多强，而换上的装备观众看了几件后也和何安一样立即就明白了君莫笑的意图。居然一开始就带了回复法力的装备，这人还能不能更无耻点儿？作为黑君莫笑的一方，当然是不会有人认为这是叶修的高瞻远瞩，无耻，这是百分之百的无耻。围观打脸党们在频道中百般咒骂着，而无极战队的粉丝们此时却已经有些惶恐了，他们才是真正在意这场比赛胜负的玩家。一看到君莫笑搞出这么一个名堂，历史也意识到无极战队这边的算计全盘落空。接下来 何安的人去也能怎么应对君莫笑呢？比赛中出现的一幕让他们无法对何安抱有信心，打不过也粘不住。这场比赛让所有无极的选手、无极的粉丝在看到了希望之后，却又一脚把他们踹下了深渊。何安焦急地操作着人去野去抢攻，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已经乱了。人去野的攻击还有套路，但已经没了章法。何安也是在走一步看一步，而君莫笑呢，不紧不慢地应对着何安的攻势，时有反击，只是反击的欲望并不强烈。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他有意控制着的。君莫笑的法力条竟然在战斗中缓缓恢复着，这样的情况哪怕是一身法力恢复装也是很难出现的，可见君莫笑把自己的节奏压慢到了何种程度。偏偏这种程度已经让何安无法占到便宜，他纵是掀起滔天巨浪，君莫笑也不过就是一截青木，你浪来浪去，他永远是不会沉的。在这样的节奏下，君莫笑的法力硬生生恢复到了 50% 的水平。所有人都知道，君莫笑不会这么一直的慢节奏下去，他就是在等法力恢复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展开攻势。人人都知道如此，何安也知道如此，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深深地被一股无力感包裹着，他的思绪更多地开始回忆，回忆自己怎么开始玩荣耀，怎么苦练技术却又怀才不遇，怎么被出局的无极发现想要一展抱负。而现在一切都到了终点了吗？是的，到终点了。法力一过 50%， 君莫笑突然变换了节奏，开始加强了攻势。心思已经无法平静的何安很快就被对方完全压制，人去也成了巨浪中的一叶小舟，可是他这小舟却没有什么稳定性，被浪花敲得千疮百孔，眼看就要四分五裂了。完了。何安脸色已经惨白，他的手犹自在操作着，但他的大脑早已是一片空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操作到底是在做些什么。荣耀。当两个大字闪上屏幕的时候，何安双手离开了键盘和鼠标，低下的头深深地埋了进去，双手很快就感觉到了湿润，他哭了。我不是不想努力，但是我真的赢不了啊。